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喂，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南风窗啊，我哋系澳纽广东道呢个频道澳南风窗，今日咧系2014年6月26日啊，我系大家好，我系爆石， 我系简岳夫， 大家好，我系暴龙哥， 喂，暴龙哥欢迎你啊，又再翻又翻翻嚟南风窗啊，即系。简洛夫，我哋今日呢阿思华唔喺我哋当中，佢返去香港啊，咁所以呢今日我哋可以三个麻甩佬嘅尽情去讲我哋即係想讲嘅嘢。即係唔係话之前平时阿思华控制住我哋讲咩呢，冇咁嘅意思。只不过今即係未试过有三唔係我哋上次都系三个男人一起。咁今次呢係我諗我哋擺 My Radio 嘅節目呢，今次係將會係第三個，即係我諗希望都俾多啲意見我哋啦，即係因為我哋喺澳洲嘅呢邊嘅朋友，我哋唔係即係有太多人去認識即係澳紐廣東道呢樣嘢，但係即係我諗經過 My Radio 呢個嘅好大，會俾咗好大個發展空間俾我哋，即係會多咗好多唔同嘅即係人去收聽，無論係唔單止淨係澳洲啊，即係香港啊，我諗遠至加拿大啊、美國都會好多人會即係聽到我哋嘅聲音，咁希望大家去多啲 share 啦，同埋去同身邊嘅人去講。喂，咁啊，簡洛夫啊，即係依個禮拜咧，對我哋澳紐廣東道嚟講有一個好開心嘅事喎，你知唔知咩事？ 咩事咧？唔知喎、 啊。唔知咁啊？因為咧，我哋即係南風窗就係 so far 啦，我哋開咗台咁，即係唔夠7个月啦，係嘛？有冇7个月啊？ 差唔多咯。 係啦，有7个月，咁開咗7个月咧，咁一路以嚟都係南風窗呢個節目，咁但係咧，今個禮拜開始我哋多咗個新節目喎，叫做澳洲路邊社喎。咁咧如果大家知道咧，如果你有睇 My Radio 嘅時候咧，我哋其中一個主持阿細聰咧就上咗去英文踩場度，咁佢今翻翻嚟澳洲啦，咁佢而家開咗個節目叫澳洲路邊社，咁一個非常之有水準嘅一個節目，因為佢已經喺 SB 即係以前喺 SBS 做咗好多年電台，咁佢一個好資深嘅即係傳媒人啦，我可以咁講。咁佢同埋 Eric 啦，同埋 Ivy 咧，即係由今個禮拜開始咧已經錄咗第一集，咁亦都係可以係透過我哋嘅網站度聽到啦。咁我哋嘅網站講一次俾大家聽啦，係 www.anzcanton.com， 咁 Canton 係 Canton， 總共嚟講就係 www.anzcanton.com， 咁你上去嘅時候咧，就會見到我哋有個新節目叫澳洲路邊社，啱啱新鮮滾熱辣，琴日就上咗架嘅，咁大家有興趣咧，真係去聽一聽，咁希望第時 My Radio 都可以將依個節目咧擺埋落去 My Radio 度，咁大家都可以即係收聽我哋即係第二個主打節目啦，即係咁希望咧遲啲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咧，我哋即係依個群組可以即係做多啲唔同嘅節目咧嘅類型嘅節目咧去俾大家聽啦。咁我知道咧，簡洛夫你對軍事好有興趣喎，係咪會搞個軍事嘅節目咧？ 我就知少少啦，不過都要揾一個拍檔先做得到嘅。 啊，暴龍哥會唔會參與多一個啊？ 參與軍事啊，軍事我中學會睇多啲咧，咁而家就好耐唔跟開啦，就好多都唔知啦，好多。 係嘛？唔緊要。 你有冇參加民兵啊？ 我大學同中學都有參加過軍訓嘅，咁。系咯，大陸學生一定要會參加嘅呢啲軍訓，即係好簡單嗰啲嘢咯。咁我就我有啲同學係真係開過槍嘅，即係去軍營啊、開槍啊呢啲都有嘅，但我自己就冇咯。 哦，咁我哋遲啲有機會。 係咪去志願㗎？阿暴龍哥，係咪你要定義話學校一定要你去參加嘅？ 唔係單係學校咯，係整個政策要求咯，係政策層面嘅要求嘅，大學生、中學生都要嘅。 哦 ，OK， 喂， 系学校要求嘅，系整个可以讲系共产党要求咯。 咦，咁我谂香港第时吓、都会有呢样嘢噶咯。 咁之前咪有过啲咩，都有啲香港嘅学生翻大陆参加啲军事活动嘅体验啩，好似就类似于军训咯。

即係其實我哋都知道有啲咩方法可以投到票嘅，但係我聽翻，即係我咁樣睇嘅時候，哇！咁其實我只要翻牆我就可以投到票嘅時候， 唔係翻牆問題，其實佢個想法只係 check 你個你本身登入去佢個網站嗰度咧，佢你要睇佢 check 你個 IP 來源啫嘛。如果你 IP 唔係喺香港 ，IP 佢全部唔俾你投啫嘛。 咁我只要用我只要辦我 IP 喺香港咪得咯。 係啊，係啊。好簡單嘅啫， 我就係話，喂，咁嘅話，咁其實都好多漏洞喎、 啊。唔係，同埋佢話佢要有翻一個曲去翻你嗰個手機噶嘛，香港手機號碼噶嘛。 咁 我 只要 好簡單啫， 我朋友嚇， 係咯， 借個手機電話俾我，咁咪得咯。同埋香港，我都聽到香港嗰啲即係 prepaid 卡係唔需要登記嘅。 系啊，你用嗰啲 number 你跟住你香港揾个朋友，然后讲翻个曲俾你听，咁你咪可以喺度入咯。 系嗱、啊，我带定头盔先啦。我咧就其实我唔反对大家去投票嘅，我会支持大家去投票嘅，因为去发声。咁但系咧，即系都要其实要俾大家知道呢个事实。虽然系哇，而家个人数好似好多咁样，差几万咁样，系咪差几万啊？ 仲系。 系咯，差幾萬咁樣，但係即係其實當中有即係可以係隱藏住好多嘅漏洞嘅，但係只不過係我哋點樣可以揸住呢個數字，點樣去即係用呢個數字唔好嘥咗呢個咁大嘅一個 resources 咯。 唔係佢初初係好驚唔夠人投啊嘛，唔夠人數啊嘛，係咪啊？其實我覺得佢而家應該係驚人數好多啊。 而家人數少又驚人數少，人數多又驚人數多。哎、 人數多會質疑你啲嗰啲嗰個準確性啊嘛！你整咗300万、400万出嚟投票嘅，你係咪假啦？變咗。 即係我都唔想潑佢冷水。即係譬如622投票，咁你6月20号就 open 個投票，跟住咧又唔係6月22號完，係6月29號完咁樣。我想講咧，即係呢啲嘢最緊要一鼓作氣，即係你成扎人50万。同一日咁樣去投，咁咪好好睇睇咯，係咪先？ 唔係，我覺得搞呢個投票咧，首先就電子公投，佢已經知道係有一個漏洞，二來咧你仲又 extend 嗰、那個、那個期，搞到好兒戲咁樣，變咗你就係唔係咁好啦。你一係搞到正，所以我不嬲都覺得係最好就係你係辭職唔該公投，係 咯， 呢個就冇得假，同埋咧政府又唔可以賴，唔可以賴，即係而家佢政府，佢就算話我根本就唔承認你幾多70万啊、80万啊、100万咁樣，我都係嘛？即係你個方法係有漏洞啊嘛。二來佢如果我係對家，我直頭我唔係阻止你投添啊，我直頭揾啲五毛啊，係咁幫你投到你去300万、400万嘅，咁你仲唔係你仲有公信力係咪？投到你好多人去投，即係用啲假嘅投票。 唉，但系总之，即系而家个情况就系咁啦，即系佢哋会而家6月26号啦，咁大家仲有3日去投啦，咁只一个系个情况就系咧，而家就好似即系点样咧？而家中间呢段时间，即系人数系有不断咁上升啊，咁但系即系譬如嗰度气场已经冇咗啊，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去睇港文版嘅时候，依排被洗版嘅就系讲梁振英个女即系想自杀咁样样，跟住就话梁振英飞咗。去咧，去即刻去探佢咁样，已经冇咗，好似冇咗，即系622公投呢样嘢，即系已经唔系再系好主要嘅新闻啦。我相信，我谂6月29号亦都会，即系6月28啦，都会大家都会吹鸡，咁6月29号会再吹行啲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好似依几日咁样，好似好奇怪咁样对我嚟讲。 唔系，我觉得而家好似突然间呢两个礼拜好多嘢发生咁样。其实系。我咧要盡第一步咯。 你谂下，听日咧，即系譬如我哋今日系6月26号啦，听日6月27号咧，就即系东北又嚟啦，即系东北嗰个发展，即系呢个又系另一件事啦。即系其实香港咧呢啲嘢系好讲时机嘅，即系你 miss 咗个时机咧，就会蚀咗道气噶啦。呢啲嘢要真系要主办单位真系要好醒目咯。咁阿暴龙哥，你身为即系你唔系香港人啦，咁但系你自己有冇冲动想参与下咁样？ 有噶，因为我哋冇机会噶嘛。咁虽然讲可能佢嘅冇法律效应啦，但系咁都系一个表达民意嘅方式嘅。咁我哋喺大陆嘅话，连嗰个渠道都冇咯。 甚至连好基本嘅民调啊嗰啲都冇咯。所以讲，如果我可以投票嘅话，我一定会去投咯。 你自己有冇鼓励下你啲朋友去投啊？ 咁又冇喎、啊，咁又冇太多。你讲我系，因为我认识嗰啲朋友咧，大部分都喺呢边噶嘛，咁唔喺香港啊嘛，所以讲就系咯。 哦、就 ，OK。我自己都系喺即系我 Facebook 啊，即系 share 下啲相啊，叫大家出下声啦咁样。但系俾我嘅反应就系，我会觉得系喂依排即系每个人好似哇，即系投完票之后好似哇，即系去为民主即系献出咗生命咁样啦，已经即系希望依样嘢大家真系去俾多啲心机，同埋真系去知道依件事唔系净系去投嗰票就话做咗你自己要做嘅嘢，而真系迟啲如果有机会真系。去有更大嘅要需要大家去企出嚟要行动嘅时候，大家真係去参与囉，唔係70万嘅空票，而係70万嘅人即係企起身去行出嚟囉。七一就係嚟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去把握一个机会去上街去用你隻脚去投票啦咁样。 我觉得我一样嘢就係最重要就係话唔好将呢个变咗个投票，而家好似将个投票系个焦点囉。其实我觉得重点唔係喺投票嗰度囉，个重点係你有啲咩后续行动，你投票为想为乜先，系嘛？你投票系话要嗰个落实嗰、那个嗰、那个普选嗰样嘢啊嘛，所以即系后边嗰样嘢重要。如果你觉得佢投咗票就做咗你要做嘅事咧，就大镬咯。 系啊， 即系个投票呢、這个唔系一个重点嚟嘅，啲人好似觉得话咗，啲人以为去咗投票就完咗噶啦呢件事。 咪咯，咁希望啦，希望真系七一大家真系出嚟啦。好啦，咁我哋。節目時間差不多，咁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見面。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啊！南风窗嘅第二节，今日咧系6月26号，咁咧有我爆石 同埋简乐福， 咁啊暴龙哥咧就要休息先啦，咁所以咧得翻我哋两支公咧就去即系讲下我哋今节想讲啲咩喎。咁咧南风窗咧其实咧即系一来啦，系即系譬如我哋之前讲到话系澳洲喺澳洲住嘅香港人去分享下澳洲事啦，跟住带落去香港咁样。咁我谂我哋身为喺澳洲嘅华人咧，即系我谂我哋都可以去同大家分享下即系喺呢度嘅即系移民生活啦。咁我谂讲开移民生活，咁第一件事当然系讲移民呢一样嘢啦。梁振英呢个港共政权时代就降临啦，即系啲人就话哇，好多人会开始翻个移民潮。咁但系咧，今时又唔同往日啦，即系可能以前咧，我哋移民咧系会比较容易，而家咧喺唔同嘅地方即系去唔同地方移民咧，个要求都相对地咧系去提高咗。咁但系讲开移民嘅时候咧，就要讲下喺即系澳洲移民呢个历史。咁我知道简乐夫做咗啲功课，你可唔可以讲下啲俾我哋听？ 咁其实咧就系、是、我哋本来就系、是、想做一个专题咁样咧，就系、是、讲呢个澳洲移民政策嘅。咁因为都几多嘢讲嘅，所以即系唔系话一集里面讲晒嘅。咁我哋亦都会有不同人会继续讲，即系将呢个澳洲移民政策就大家拎出嚟讲下啦。咁样就即系希望有啲想嚟澳洲移民嚟澳洲嘅人咧，又比较有啲清楚少少，系啊咁即系我哋又唔系就好话即系做移民顾问嗰啲咁嘅职业，我哋唔系未必好熟悉，但系我哋可以有啲资料咧，我哋可以大家拎出嚟可以分享下嘅。咁样就系、是、如果讲移民政策，一定要讲讲呢个移民历史啦。就咁，我就希望利用呢时间咧，就好简略咁讲讲澳洲移民历史。咁啊，嚟紧过多几个礼拜，嚟紧个礼拜一成咧，我哋会继续再落去讲而家澳洲移民政策，或者而家分各类嘅移民嗰种要求啊，边一支职业啊，系呢边吃香啊，啲咁样，我哋会 再詳細去講咯。 哇！即係講真，我嚟澳洲十幾年咧，即係你問我講翻移民歷史咧，即係我真係一片空白。我嗰陣時就係因為我移民嚟嗰陣時咧，我即係我都要感謝我父母啊嚇。但係因為即係我移民嚟嘅經驗咧，就係話喂，我阿爸阿媽三個即係三個月之前，即係移民之前啊，三個月就同我講喂。我哋去澳洲啦，咁样咁就咁啦，咁我就pack 嘢，咁我就执嘢，唔翻学咁啊 pack 执嘢，跟住就嚟澳洲啦。即系我以我所知就系咁样噶啦，即系我以为好容易嘅，即系我以为咧就系咁样申请，咁跟住咧就批噶啦。原来咧真系即系而家先知道咧嗰阵时系几辛苦先至去搞到呢个移民。 我同你差唔多啊。不过就唔系我父母同我办移民，系我公司同我办移民，所以我都唔即系求即系好。即系唔系我自己去做，即系点解去拣呢个澳洲呢个地方嘅，都系话有人安排好晒俾我，咁咪嚟咯咁样。所以我都唔系话好熟悉呢度，未嚟之前都唔系话好要好熟悉呢度，系嗰啲个社会点样啊，啲环境点样，我都唔系好清楚。 我最记得就系我谂好似系八九六四嗰阵时咧，之后咧，即系我谂我哋屋企咧，我都听过屋企人去倾开呢样嘢嘅。咁嗰阵时咧，佢哋就搞咗三个地方嘅，一个咧就系台湾，一个咧就系新加坡。一个就是澳洲，咁咧就三个都批咗嘅，最尾咧就拣澳洲。 咁啊，知唔知点解拣澳洲咧？ 我唔知道，可能我屋企有亲戚都早段时间都移民咗过嚟啦。咁跟住即系我谂有亲戚嘅关系又唔同啲嘅，因为如果唔系新加坡、台湾，我哋自己都冇亲戚喺当中，所以就拣澳洲咯。咁可能澳洲亦都系西方嘅社会啦，即系我谂即系父母都希望我读书可以喺依度去浸多啲咁样咯。 咁啊嗱，咁我而家首先讲讲澳洲嘅移民历史啦。咁其实澳洲历史咧。基本上咧就大部分都係一個移民歷史嚟嘅，因為你知澳洲本身就係 一個島仔，一個島嚟嘅， 同埋一個係啦，一個新興嘅國家，同埋佢喺成立咗新興國家之前，佢係一個殖民地嚟嘅。咁澳洲咧就係、是、知唔知澳洲第一批移民係幾時啊？同埋係咩人啊？ 澳洲第一批移民咪罪犯啊？ 唔係。 唔系啊！ 第一批移民咧就系呢个土著嚟嘅，其实就系。 哦，咁嗰啲唔系移民，嗰啲系本身喺嗰度啊。 唔系，其实因为系喺第一喺六万年前咧，即系五六万年前咧，就系、是、佢相信咧，而家所谓即系澳洲啲土著咧吓，即系飞回飙嗰啲土著咧，其实就喺呢个亚洲啊、新几内亚嗰度咧就迁徙过嚟嘅。 点去啊？咁远，即系咁大海。 佢哋相信咧，就係即係嗰陣時係，因為咧冰河時期嗰陣時咧，佢就 跌 嚇，佢咁啊過嚟，同埋或者搭啲船咁樣，一啲可能好簡單嘅木筏咁樣過嚟嘅。 唔掂喎，但係真係搞到夫，我哋由五六萬年前講到十年後都未講到而家喎。 哦，唔係我好簡略咁樣講嘅嚇。 OK。 嚇，咁你有冇聽過阿寶呢個名咧？ 阿宝冇听过喎，阿宝啊，机动战士喎，我知 道。唔系，我都系最近知道。原来就系嗰啲以前啲唐人咧，啲叫嗰啲 Aboriginal 啊， 哦， 土著啊，阿宝啊，佢哋叫做。 OK。哇，呢个字而家可能唔讲得喎，我哋而家。 唔讲得啊，歧视 系 嘛？ 系啊系啊，可能。 我唔系佢，即系嗰啲华人嘅啫，即系嗰啲可能佢叫 Aboriginal 咁啊，叫做阿宝啦，即系叫嗰啲土著就阿宝咁样啦。 Okay. 啊，咁啊，至于详细嘅考究，我都唔知喺边度揾考究翻嚟嘅呢样嘢。 讲近啲，唔好讲五六万年前。 啊，好啊，咁样吓，咁嗱，咁样嗰啲就唔讲啦。咁啊，其实第一批发现澳洲人咧，即系好多，即系其实唔系英国人嚟嘅，系应该系葡萄牙人嚟嘅。但系喺1520年嗰个咁上下嘅年代咧，就其实佢葡萄牙航海好叻噶嘛，嗰时佢哋其实曾经到过澳洲嘅，不过佢哋咧就係唔發覺澳洲係一個咁大嘅地方嚟嘅，佢可能以為即係一個島，可能咁上個岸咁樣停一陣咁就走咗啦。咁啊喺呢個澳洲北部啲海灘啊，發現咗有啲物品咧，有啲圖案啊，點樣佢哋研究覺得係嗰啲葡萄牙嘅嘢嚟嘅，咁嚇，咁而家即係普遍相信咧，葡萄牙係第一批西方人發現澳洲咯嚇。 OK， 咁樣嚇，咁但係。跟住到大約1606年咁上下咧，咁就係、是、荷蘭人咧曾經到過呢度嘅，咁就係佢哋因為 你知印尼是荷蘭殖民地嚟噶嘛？咁印尼落嚟好近嘅，咁佢曾經有啲船咧就落過嚟澳洲，但係佢哋個就係以為即係澳洲北部，以為其實佢以為係連住新基內亞咁樣嘅，都同一個地方嚟，佢又係唔發覺到呢度係一個咁大嘅島嚟嘅。咁直至到去到應該係1770年到咧，呢、這個Captain Cook 啊，呢個英國嘅英國人啦，咁就經紐西蘭咧就係、是、發現呢個澳洲咯。咁佢哋第一。即係佢喺第一度上岸嘅地方咧，就係而家個 Botany Bay。咁如果你嚟過澳洲咧，你搭飛機落雪梨，如果嚟過雪梨嘅時候咧，咁嗰條跑道對住，嗰條跑道對就正有個半島嗰個地方咧，就係佢第一次登陸嘅地方嚟噶。咁而家有個紀念碑喺度嘅嚇嚇。咁當呢、這個佢發現咗澳洲之後咧，咁就變咗將澳洲變成一個殖民地啦，都係呢個英國攞即係別將。澳洲變咗去個殖民地，咁第一批船咧就係喺1788年咧就有十一隻船咧就係載咗1350个人就登陸嚟咗呢個雪梨。 咩人嚟嘅？通常嗰啲 咧？嗰啲就大部分咧係囚犯嚟嘅。係 啦。 因為嗰陣時好興嘅，即係佢將嗰啲囚犯咧放逐一啲去，即係佢叫放逐咁樣，就係去一啲好偏遠嘅殖民地。咁因為佢殖民地佢需要人口啊嘛，佢要攞個地方，佢唔可以冇人喺度咁。咁但係嗰地方又冇人去嘅，即係冇人肯去嘅。咁就 開放 喎，係啦，開放咁就將嗰啲罪犯咧，即係嗰啲同埋啲監獄爆棚啊，咁我又要將嗰啲罪犯咧流放去嗰度嚇，流放去嗰度做開放嚇。嗰陣時咧就係大部分都係嗰啲囚犯嚟嘅。 咦？咁但係好得意喎，咁你譬如話囚犯啦，咁多數都會係男丁啦，係嘛？ 哦，咁樣嗱後其實初期就係一啲主要係囚犯啦。咁樣，但係佢後期咧，即係佢其實去到過咗十零廿零年度咧，咁佢開始咧又有啲唔係囚犯嘅人過一齊過嚟㗎啦。咁嗰陣時嗰啲叫做free settler 咧，咁嗰陣時就係、是、因為咧英國嗰陣時候咧嗰、那個失業又高，同埋經濟又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咁佢就嗰時係政府咧係鼓勵嗰啲人咧就去移民呢啲咁嘅新大陸度嘅， 係又創造好多唔同機會啦。 咁佢嗰時又即係又會有俾補貼嗰啲人去，如果你肯移民，即係佢唔係叫移民咧，佢去嗰啲做開荒咁嘅地方。 開荒牛啊！ 係開荒牛咧，咁佢就即係政府會鼓勵啲人咁去，咁開始咧就除咗囚犯之外咧，又有一啲嗰啲平民咧都會開始移民嚟，即係抽嚟澳洲呢度。咁講講其實最初其實佢一路英國啊同愛爾蘭啊蘇格蘭啲地方，佢一路都有輸出一啲人口去嗰啲新嘅地方嘅。咁最初其實大部分咧主要去美國嗰邊嘅。咁但係因為美國咧佢獨立戰爭咗之後咧難啲，因為其實第二個國家嚟㗎嘛，你唔可以隨便擁人去美國㗎嘛到時。咁嗰陣時咧就選擇咗，即係嗰時就揀咗嚟澳洲。咁其實嗰陣時嗰啲自由嗰啲 settler 咧，佢其實佢唔係好想嚟澳洲，因為太遠。佢多數即係如果佢就算佢要去都係想希望去美國加拿大嗰邊嘅， 咁啊陰公 咁所以嗰時候呢、這個政府咧，即係英國嗰啲政府就係、是，如果你肯去澳洲咧，佢又又俾即係俾啲錢你啊，俾旅費你咁樣嘅。咁同埋嗰陣時咧嚟澳洲咧，佢哋因為澳洲太大啊，人口少啊，幾乎你嚟到呢度咧上岸咧，你揾到地自己耕田就嚟嘅啦嘛，笪地係啊係係，即係你唔需要話去買嘅。佢就俾得地你自己耕田咁樣嚇，咁因為佢嗰時呢、這個澳洲變咗殖民地嘅時候咧，佢需要佢係人口同埋一啲技術嘅人啊，譬如你耕田啊，或者你做某一個行業啊，佢每一個行業都需要，所以嗰時係有好多最主要都係英國同埋愛爾蘭嗰啲人過嚟咯嚇。 OK OK， 咁嗰陣時有冇中國人啊？ 嗰時未有嘅，即係我講緊係攞到殖民地初期係冇嘅，咁直至到中國人幾時開始大量湧入咧，就係、是、大約係1850年代到啦。咁因為呢度發現金啊嘛，呢、這個新南威爾斯省又有，維多利亞省又有嚇，咁、發現啲金咧，咁逢係有發現到金咧，咁梗係好多人會湧入嚟㗎啦。咁嗰時中國咧，除咗歐洲當然有啦，繼續喺英國繼續有人嚟啦， 賣豬仔 嚇，嗰啲佢唔係係咪賣豬仔咧？我諗又唔係差唔多啦，可能都係咁樣啦。但係咧，佢因為佢你開金礦，你需要勞動力噶嘛。係同埋嗰個時代咧，即係1800几年嗰時候，中國都幾亂下，太平天国啊啲咁嘅年份嚟嘅。咁最初嚟呢、這個中國嚟嗰啲人咧，咁主要係廣東省嗰啲人嚟嘅，或者福建省、廣東省，主要都廣東省啦。咁就嚟呢度就開礦，就掘金。 咁就咁你聽我舊金山啦，舊金山三藩市啦，咁澳洲當時咧就叫新金山嘅佢哋。咁嗰陣時都有好多人嚟，即係嚟好多中國人嚟澳洲嘅嚇。咁最多嘅時間即係嚟呢個澳洲有九分一，即係移民嚟呢度咧係佔九分一嘅。 哇！真係好多喎、啊、咁樣。 即係你有九個移民入嚟，有一個係中國人嚟嘅，係全部都係大部分喺嗰個時間中入嚟嘅。 OK、啊。 咁就係、是、佢初時佢入到嚟都係主要都係開礦啦，去嗰啲地方做礦工啦。咁同埋一樣好怪、好奇怪就係話咧，嗰陣時即係中國嚟嗰啲移民咧，都係大部分都係男人嚟嘅咁曾經喺呢個有個金礦地方叫 Bendigo 咧，佢哋有個即係有個統計咧，就係話佢有一個金礦裏面咧有5367個男人，中國啊一個女人， 哇， 中國一個女人咁由於嗰時嗰啲中國人嚟主要嚟咧，其實可能佢哋唔係話即係話成家好似而家我哋咁樣拖男帶女咁嚟移民，佢哋唔係諗住嚟移民嘅，諗住嚟賺錢嘅，揾錢揾完錢就翻鄉下啲咁樣嘅，所以都係男人過嚟啫，女人好少嘅。 咁但係佢哋冇話即係大部分都係 stay 最尾都係 stay 咗澳洲。 咁最後都係喺 stay 咗喺澳洲。咁嗱咁我講咯，呢個其實呢個金礦橋咧就係、是、過咗唔係好長時間嘅，十零廿年之後咧，就可能佢掘實，覺得咁上下七七八八就冇啦。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是、有一部分咧就會轉咗去做呢、這個即係耕田啊啲咁樣咯嚇，或者去咗做一啲即係幫人打工啊，開一啲洗衣鋪啊啲咁樣呢啲傳統中國移民嘅行業啦嚇。係咁樣咁咪即係落地生根啦、啊，嗰班人喺度係咯，即係嗰係最早期嘅中國移民就係呢個陳金業嗰陣時開始嚟過嚟。 OK， 咁陳金業過咗之後，有冇再之後一個即係比較大嘅一個浪潮啊？ 跟住就冇乜嘅，點解咧？因為1901年咧就即係澳洲立國啦，叫做 Federation 立國之後咧，咁佢又有一條條例咧，就係呢、這個想管制呢個移民嗰個國家嘅，即係嗰啲咩啊？即係佢唔想太多亞洲，即係非歐洲裔， 非歐洲裔嘅人喺澳洲。 係啦，咁佢嗰時喺1901年咧，就係、是、所謂有一條即係立咗啲法例出嚟咧，就係、是、限制咗呢、這個即係亞洲或者唔係歐洲裔嘅移民去移民。 即係爆政策係嘛？叫做 係啦，嗰陣就其實一個爆政策嘅開始啦。咁其實咧就係冇一個政即係 official 嚟講，佢政呢個政府咧，即係官方嚟講就冇話佢有一個爆政策，只不過佢有一啲法例咧限制你嗰啲唔係歐洲裔、唔係英國裔嘅移民過嚟。咁佢可能通過一啲好嚴厲嘅審核啊，譬如你識唔識講英文啊，你識唔識佢啲文化咁樣嚟甄別你咯嚇。咁由於佢點解咁做，因為嗰陣時澳洲其實澳洲嘅地理位置咧，佢就係好靠近亞洲嘅，佢離歐洲比較遠。咁但係佢當時個人口主要成分都係呢、這個人為主噶嘛，即係佢個文化咧，佢個種族格國籍都係呢個白人為主，佢好驚呢個澳洲。如果佢唔限制嘅時候咧，你知啦，澳洲即係亞洲呢個啲國家人口又多，又近澳洲。佢如果你唔限制佢，即係冇一啲嘢限制佢湧入嚟嘅時候，佢好快將佢變咗做一個即係亞洲人為主嘅國家嚟噶嘛。 係 即係有少少類似而家香港嗰啲新移民咁樣嚇，即係你唔審批佢嘅，咁佢好快就13亿对700万咁樣，係嘛？個情都係咁樣咯，所以嗰時咪有一個叫白澳政策，即係嗰個所謂白澳政策啊，就係限制咗你個澳洲亞洲人化咗佢 嚇。咁而家澳洲其實好多有好多時啊，都有人話哇，即係澳洲都可能係一個種族歧視嘅一個國家，係咪都有好大原因係因為佢哋知道以前有呢個咁嘅白澳政策？ 我諗係啊，即係而家其實好多人咧，仲係喺印象上覺得澳洲嗰、那個歧視係。比較比其他，譬如比加拿大、比較美國係嚴重，其實就唔係嘅。我即係其實佢好某程度就係話，曾經澳洲就曾經有個保護政策，其實呢個政策喺1975年度已經係正式取消咗。係啊，咁其實而家反為即係佢而家佢澳洲嚟講咧，就係一個多元化社會，而且佢都立法有法例係保障咗呢、這個冇呢個種族歧視呢樣嘢 嘅。係你問我，我反而覺得而家真係亞洲人真係多到暈。 同埋你感唔感覺而家有咗種族歧視呢樣嘢存在 咧？講真，而家都即係我又唔覺得。 即係個別一定有嘅，某啲人個別有啲人係嘅種族歧視，但係即係整體上成個社會嘅風氣。 即係好簡單，你上一架巴士度，而家即係我搭巴士翻工，我上一架巴士度，哇！即係一架巴士大概有成卅人度啦，卅人會即係有十種可以數得出有十個國家嘅人。 其實而家譬如你而家都係啦，譬如澳洲而家超過四分一嘅人口係唔喺澳洲出世嘅， 係 即係好似有28%佢做過統計又係咁。其實你到某一個點嘅時候咧，你就冇呢個種族歧視存在，因為你其實大部分人都唔喺呢度，即係你個 origin 都唔係澳洲，都唔係話一定係英國嘅，你可能係其他地方啊，印尼可能係越南，甚至你話白人，你都係可能係中東或者係一啲喺東歐嘅地方嘅白人嚟噶，係咪？初你可能係會有，因為可能嗰個即係個 majority 仲係白人嘅時候，你仲有，但係到某一點嘅時候，你而家你有四分一都唔喺度出世噶啦，咁你仲點有種族歧視呢樣嘢嘅存在咧 ？OK， 係咯，咁所以而家即係譬如話，佢好似咁講啦，1970幾年之後爆呢、這個爆政策就正式冇咗啦。咁之後其實係咪真係好似我哋之前都有講過話，8964之後都有一扎新嘅移民潮入咗嚟？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系啊，其实因为70年代打后咧，其实好多事，好多有好多件国际事件发生，政治性嘅事件啊，或者嘅嘢咧，就系佢系收咗好多不同地方嘅人嚟嘅。 系有啲咩嘢啊？例如 嗱，例如呢、這个75年越战完咗啦，咁当时有好多即系所南越嗰啲政府嗰啲家眷咧，佢要逃亡啊嘛，咁有一部分去咗美国啦，有澳洲系收咗好大部分嘅。 系 咁就而家我哋譬如我哋譬如就喺雪梨，我哋有啲越南社區啊 ，Kabamata 啲越南社區就係佢哋嗰陣時一大批嘅南越人啊，就係移民，即係有個難民身份嚟咗澳洲嘅。 我想講咧，如果你哋香港嘅人咧嚟到依度咧，你想食一啲好味嘅越南嘢咧，哇！真係有幾個區份你一定要去，真係因為你個一隻腳踏足落去嘅時候，你發覺自己咧好似去咗越南咁。其實 係啊係啊，佢成個社區就係一個越南嘅社區嚟噶嘛，嗰度咁跟住就譬如你去到呢、這個89啦，8964嗰時候就呢度嘅留學生全部都收曬嘛。喺以前其實好少中國大陸嘅移民嘅，即係有移民都係香港移民嚟嘅，即係喺嗰個年代嚟講香港多，但大陸嗰陣時都好少話有移民出去噶嘛。咁佢一下子係收咗幾萬個學生啊嘛，留學生喺度嘛。咁咁嗰時係即係其中一個事件啦。咁跟住譬如有呢、這個阿富汗戰爭啊，嗰啲中東又有一批中東嘅人嚟移咗去啦，即係跟住就係呢個南斯拉夫啦，咁啊又內戰嗰時候咧，又有一批嗰啲東歐嘅移民就過咗嚟啦。咁其實佢嗰個移民咧，其實政策咧，其實係受呢個國際個譬如啲政治事件嘅影響嘅嚇，當時個影響佢因為佢逢係有啲咁嘅事發咧，一堆人嘅時候，佢又有啲所謂嗰啲難民啊，咁佢又會收一堆咁嘅人嘅嚇。 哇！咁我都即係點講咧？我都唔知希唔希望有一批再一批新嘅啦。即係因為咧，如果係啊，將會有一批新嘅咧，將會係香港人。 咁香港嗰啲就即係點兩睇嘅，即係香港嗰啲就嚇，即係香港未到嗰啲咁樣嘅地步。 係啊，即係希望唔會有一批新嘅香港人嚟到澳洲做移民啦。即係因為如果咁嘅話，即係代表住真係即係中共嘅迫害，即係真正面臨喺香港嘅當中啦。 啊，咁我講翻轉頭啊，定話嗰個去到呢個立國啊，講到立國嗰時係嘛？ 好啊，係啊， 即係爆政策之後咧，咁差唔多立國冇耐咧，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咁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即係澳洲都有參戰嘅，咁就佢就 慘重啦。 係，即係佢人數未必係最多，但係人口比例上咧就好勁嘅。 我哋澳紐軍團日嗰日都有講過依樣嘢。 係啊係啊，跟住佢其實即係你純粹用個人數嚟比例，佢就唔係真係唔係好多。你同呢個歐洲嗰啲國家嗰啲死亡啊、死傷嘅人數咧相比就唔係好多，但係咧佢以佢個人口派出嘅軍隊。 佢第一次大戰，佢係你知唔知有幾多人參與啊？澳洲參與第一次大戰，有三十幾萬人參與第一次大戰。 係 當時澳當時嘅澳洲人口係大約五百萬到。 係啊，死咗幾多啊？死咗我個 portion 係好大嘅，個 啊死咗就六萬幾人。我因為睇到呢個就係個受傷十幾萬人，即係話咧。有一半是即係傷亡啦，超過一半嘅。咁同埋當時你得五百萬人口，派咗三十幾萬去參戰啊，所以嚇，所以其實點解我講第一次大戰呢、這個呢樣嘢咧？其實就影響到佢嗰、那個都影響個移民政策嘅嚇、啊，因為佢嗱佢戰後就發佢就發覺，即係你一個咁大嘅地方，一個咁少嘅人口，個人口咁少嘅時候，你係好即係好脆弱嘅。咁所以佢其實澳洲係由呢、這個發現呢個有呢個殖民地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不斷係吸納移民嘅，從來冇斷過啊！即係只不過你話嗰當時個政策有改變，但係咧佢從來冇停過話唔收移民呢樣嘢。 同埋你打仗最緊要係男丁啊嘛，同埋男丁都係年青力壯嗰一批啊嘛，所以佢去咗一紮傷嗰一紮係最後生、最有活力、最社會最需要嘅嗰批人啊嘛。 咁嗱，跟住跟住第一次去到第二次大戰又係咁樣嘅。第二次大戰咧，佢即係嗰時嘅日本啊，即係曾經打到去呢、這個呢、這個達爾文嗰度嘅，轟炸達爾文喺雪梨都潛艇都去雪梨嗰度嘅，即係雪梨嘅港度嘅，啲潛艇都去嗰度。咁嗰陣時其實佢喺嗰個喺第二次大戰裏面咧，佢即係打完仗之後，佢自己都體會到咧，即係如果佢個人口正，即係佢如果佢係仲係咁少人口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受到侵略嘅呢樣嘢。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啦，未必係啦。而家啲武器啲科技先進咗，你又唔係靠人啦。但喺第一次大戰同第二次大戰嘅時候咧，你打仗都係靠人多嘅啫嘛，係嘛？啊，你咁大地方，你登陸咗，你守唔到， 所以就 係啦，係 人嘅需要對人嘅需要就大好多啦。 所以我強調一樣就話，即係其實佢澳洲嚟講咧，一路以來咧都係有個人口不足嗰個困擾嘅。去到呢個保護政策1975年嘅時候咧，點解會呢個保護政策會完咧？第一樣嘢就係、是、原因就係因為第二次大戰之後咧，一個新秩序啦，你知啦，好多亞洲國家紛紛獨立啦， 嚇， 同埋呢個時勢潮流嚟講，你唔可以學南非咁樣做一個種族隔離政策㗎，即係話你樣嘢嘅，變咗你始終都係即係你澳洲都係屬於一個西方所謂文明嘅社會啊嘛， 咁所以一定要 cancel 咗依樣嘢佢 咁佢唔同埋你一定要慢慢你發覺係你如果淨係吸納歐洲移民咧又唔夠嘅，最主要咧係越戰完咗之後咧，佢要收一批越南難民咯。你一收咗啲越南人，啲越南人嚟咗，點解你泰國人唔嚟得，印尼人唔嚟得咧？係咪啊？咁一樣嘅啫。咁其實佢到時喺嗰個時間就係、是、喺個時間，佢咪慢慢就廢除咗呢個所謂嘅保護政策咯嚇。咁就開始就正式吸納移民咯。咁喺其實香港好多移民咧，即係喺嗰個年代其實比較少嘅，最主要就係、是、即係比較少嚟澳洲，佢多數都會揀美加嗰邊嘅嘛嚇。 第一批都係加拿大，即係美國加拿大嗰邊啦。 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一來就因為佢哋覺得即係澳洲喺嗰個年代嚟講，佢仲覺得即係保其實保護政策佢係冇明確話我取消保護政策咁樣，只不過係佢慢慢放寬咯。係啊，咁好多人都係覺得即係喺嗰個年代覺得係啊澳洲有 仲係好歧 係啊，仲係會有歧視，同埋嗰陣時佢比較可能係比較難啲啦，仍然申請即係個要求係難啲啦。高啲咯，所以不嬲嚟講都係即係冇美加嗰邊咁熱門嘅嚇。咁、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其實你澳洲我諗其實都除咗美加之外，都排第三、第四嘅喺全世界嚟講，即係熱門嘅移民地方啊，喺對香港人嚟講。 但係當然要求又另一回事啦，將 which 我哋遲啲可以再講下。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而家嚟講咧，澳洲嘅移民咧主要係分兩大類別咯。第一樣就係、是。其實唔係兩大類別，講四大類別。第一樣就係技術移民啦，不嬲都係佢呢度其實好某啲行業好缺嘅，咁佢就會喺度 廚師啊嗰陣時，即係而家都係嘅，廚師係最吃香噶嘛。 係啊，廚師同埋起樓啊嘛，如果嗰啲建築工人嗰啲或者嗰啲咩水電工嗰啲咁樣，呢啲不嬲都係好吃香，好高分嘅嚇。咁、第二類就係啲家庭團聚啦，即係話你嚇、你有親屬喺度咁樣，佢唔可以唔批你嘅，即係你如果你即係我移民咗，咁有啲譬如我父母要照顧咁樣， 咁咧嗰啲佢都會即係嗰類嘅類別就叫親屬存在咯嚇。咁第三類就係嗰啲投資移民，係咯，投資移民嗰啲就係、是、最近嘅投資移民嗰啲就係先有嘅， okay. 之前就唔需要投資移民嘅嚇。咁仲有一類就係嗰啲咩咯？人道嗰啲咯，所謂難民咯。係難民嗰啲就係、是、我就所講過幾次嘅即係國際嗰啲事件啦。咁就亦都。收咗啲收容一批難民啦，咁呢個就係佢即係佢有個配額喺度咁樣啦嚇。 OK。 咁就仲有一樣嘢，仲有一類咧，就係嗰啲所謂嗰啲Asylum Seeker 嗰啲咩，嗰啲叫做 Asylum Seekers 尋求庇護。 啊，尋求庇護嗰啲咧就呢樣嘢都好爭議啊！近來即係佢有多尋求庇護嗰啲所謂尋求庇護就係話受到政治迫害啊咁樣就嗰啲就申請會做呢啲咁嘅嘢咯嚇。咁、其實喺八九十年代嗰時候咧，曾經有幾次嗰啲船民潮，有冇聽過？ 嗰陣時香港我聽過越南難民啊嘛，嗰陣時，但 係 而家 唔係呢度嘅船民就係好多係嗰時中東嗰啲嘅嗰啲嚟嘅，嗰啲係所謂船民，即係話有蛇頭安排嗰啲嘅， 係 就係經搭啲船咧，經印尼咁樣落嚟嘅嚇，咁都搞到好頭赤嘅嗰陣時，政府因為 而家都頭赤啦，冇嗰時以前更加啦。 而家好似佢哋唔俾佢登陸噶嘛，好似擁咗去嗰啲外島嗰度。 係啊，而家Tony Abbott 上場之後就 OK 喎，即係冇船喎。 咁其實你點睇啊？即係你個立場係點樣？ 我自己我如果你想聽翻我立場嘅話，大家可以聽翻《南風窗》嘅第一集，我講過。但係即係我自己作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澳洲係有足夠嘅地啦，同埋足夠嘅resources 咧，係去接收呢班即係難民。我知道阿思華嘅即係抱住一個唔同嘅觀點立場，佢係反對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喺人道立場嚟講，因為澳洲係簽咗即係呢個協議咧，係去維持呢樣嘢嘅。即係其實澳洲係有呢個 obligation 咧去收呢班即係 asylum seekers 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澳洲係其實佢有呢個資源，亦都有呢個嘅責任去做呢樣嘢。 唔係，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你是不断咁收嘅时候，你只系吸引更多人会过嚟嘅啫。 系当然，咁但系就系呢样嘢咪有审批噶嘛？咁即系系每一样嘢都用钱，即系其实而家好多人反对嘅主要原因就系话喂用好多钱，同埋即系好似你咁讲，你去鼓励咗班蛇头，因为其实系我哋系鼓励紧班蛇头去继续犯罪。咁但系冇办法，呢样嘢系即系会。无间断咁样不断轮回嘅呢样嘢，即系你有呢个咁嘅机会就有蛇头，有蛇头就有人，有人就会继续产生呢个问题。 喂，唔系啊，最近有个措施添，仲离谱嘅，即系佢就系而家咪好多滞留咗喺度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佢哋而家话政府俾翻10,000蚊佢哋俾你走啊嘛。 讲 真，即系话政府派10,000蚊你，如果你肯翻去你原居地咧，政府俾10,000蚊澳币你。 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哋俾佢本身俾蛇头嗰笔钱系仲多过呢笔钱啊嘛。 哦，唔系我即系如果你有你，我就话你有咁嘅政策，你会估下啲人话我可能我搭只船嚟到，如果我计个数，我可以攞翻10,000蚊走嘅，咁我走你又。游下船我咯。 咁但係只一個即係其實講真，即係我哋嗰早排呢即係有一套嘅即係documentary 呢，就係講我哋即係依班難民喺嗰個營嗰度生活嘅時候嗰啲慘況，其實真係好唔人道嘅，即係其實係好辛苦嘅。即係嚟到澳洲都唔代表，即係話佢哋想嚟澳洲離開自己嘅家園，因為佢哋自己受政治迫害又成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嚟到依度都唔係好受佢嘅生活。 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兩難嚟嘅，即係你係好強硬趕佢走，又有個問題；你收留佢亦都有個問題咯。即係點樣處理呢度係會爭論，同埋要好小心去處理咯。 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哋南風窗一路維持嘅宗旨就係、是、其實我哋都係去鼓吹，即係去民主自由呢樣嘢，因為真係就係人民咧就可以按住佢哋自己的心意咧去選佢哋嘅政府去做佢嘅決策咯，即係譬如好似而家咁樣 Tony Abbott 佢唔俾船入嚟，或者佢哋去即係去 block 曬佢哋嘅，或者去叫即係去鼓勵佢哋去離開即係唔再坐船嚟嘅時候咧，如果呢樣嘢大家啲人民係覺得認同嘅時候咧，佢會繼續去可以恃住即係用呢個方法去令自己繼續喺個台上面咯。但係如果人民覺得呢樣嘢再唔人道，哇咁樣好唔人道啊，我哋亦都可以用選票叫佢落台咯。